可能唯独有个例外，就是管理类的学科。管理类的学科它可能是既招收比如说理工科的背景、 嗯、 也招收这种自然科学或者是文史类的背景，它都可以招收、 嗯、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例外。所以这是在比如说本科和研究阶段你在申请的成绩方面，这个是一定要能够把握好的。 嗯，如果是咱们在国内读高中的同学申请英国的本科呢， 如果是国内的同学、嗯申请英国的本科，它一般来说是需要你再加一年的预科课程的， 嗯， 这个是比较普遍的， 嗯， 尤其是在比如说英格兰，因为英格兰的本科是三年嘛，然后苏格兰的本科可能是四年，但是呢，它是需要你要增加一年的预科， 嗯， 嗯，这个是跟国内一个区别。 嗯，您刚才提到的对于高中阶段的成绩的要求呢？是国内的一个怎么样的成绩呢？ 就是主要是指就是你国内的这个三年的平均成绩的话、 嗯嗯、 需要达到可能一般是要达到比如说80%或85%这样的水平。 嗯，清楚。嗯，这个就是说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英国大学在招收同学的时候最看重的一点是成绩。 对， 也就是成绩单。 他很看重成绩。 嗯， 对。 嗯、另外的申请的材料还包括什么呢？ 就是另外比如说还有大家比较知道的有个人陈述、嗯、这个个人陈述的话，无论是对于比如说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其实都非常重要、 嗯、 很多孩子可能在申请的时候他不知道个人陈述应该写什么、 嗯、 或者他可能会受比如说美国的影响，就是说我写的非常分散，我会讲我在比如说高中期间或大学期间我做了哪些课外的活动，或我参与过哪些的这种志愿者的服务，或者是我有去做哪些实习、 嗯、 但是作为英国的老师来说，因为很多审核你材料的老师就是你专业的老师，他可能希望看到的是你真的在你的专业领域有做什么东西，而不是说你在你的课外的时候你做了什么的课外活动。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在本科阶段，那么你是要申请医学，那么你在写个人陈述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更多的写一些你接触到了比如说这个医院的里面的一些实际的这个工作，或者是你在高中阶段你就立志是要以后成为一名医生，或者是你有做过一些这种在医院的志愿者的服务，可能会有帮助、 嗯嗯、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回答这个招生官你为什么要学习医学，或者是你为什么要来我这所学校学习医学、 嗯、 那么我们中国的孩子一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回答不出来，他会想我为什么要学习医学呢，嗯，可能医学比较好找工作、 嗯、 或者是可能医学就是我爸妈让我学的等等等等。 对， 但是这些答案都不是好的答案。 嗯， 就是如果你是真的要学习医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可能某一个孩子、 嗯、看看我们招生官到底想听到什么。 他的父母可能是医生、 嗯、 那么他在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中他耳濡目染、 嗯、 他就被这个医生这个职业所感染，而他一直就浸润在整个这个医疗的环境之中、 嗯、 然后呢让他某一件事情触动了他之后，他觉得我以后要立志成为一个医生、 嗯、 那么同时他在高中阶段他有针对性的学习了很多比如说这种生物化学方面的知识、 嗯、 同时他也自学了很多医学方面的很多知识、 嗯、真的兴趣点在这里， 对，他的兴趣就在这儿、 嗯、 那么你如果这么来表述的话，你就可以很好的打动这个招生官。 就刚才那个问题，如果是我们没有做更多思考的话，因为我们家都是医生，我爸妈所以也希望我当医生，这个很多同学的一个直接的答案。 对，他很多会这么直接，但是你需要回答出来，就是说你并不是因为就是单纯的受父母的影响， 嗯、 不是父母希望，而是说你是受父母的影响之后，你自己真心的觉得这是我想要的。 明白了。 也有很多孩子可能父母是医生， 嗯、 但是他自己就是不想当医生，也有这样的情况。 对， 嗯、 很多 是、 嗯， 所以就是说，那么再回到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所学校的医学院来就读？大家真的是认真去研究一下每个医学院它的课程设置的不同了。因为虽然每个学校可能都有医学院，但是英国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医学院，但是有很多学校是有医学院的、 嗯、 但是每个学校的医学院它的课程设置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你去学习这个学校的时候，你是要很深刻的理解到我每一年要学什么知识，是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设置真正吸引到了你，或是他这个专业的知识是你想要学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去描述就会更加打动老师。因为这样的话老师就觉得招生官会觉得哎，你是真的是第一你喜欢医学，第二你是真的是了解了我们学校的医学专业的设置的，你是有目的性来申请的、 嗯、 而不是说我就是想要读医学专业，然后我随便所有的有医学专业的这个学校我都申请了、 嗯、 在这样的话其实在这个个人陈述里面是很容易能够